好，欢迎到我叉叉呢度。今个礼拜咧就 FCO 十周年特集， 五周年， 五周年黐线啦，十周年未有，五周年就讲错咗。好， 边有咁快啊？ 咁我嘉宾咧就系日本修行者， 而家最多系七年咗，而家 系五年又有关十周年入错咗。嗱，今次咧就因为本来咧就应该喺佢本来预定喺巨蛋搞 event 嘅，咁但系而家 喺 Tokyo Dome 睇嘅，顶嘅个快， 但系而家嘅状态唔。睇住冇咩而家个款，咁就唔使谂啦，就全部只能够搞一般只能够佢好似而家喺都厅，我如果冇认错个位置系， 应该喺都厅咯，应该琴日潜入去睇啦，理论上。 冇做错事，冇做错事。咁今次咧，佢就喺都厅，就喺都厅睇住，背景就影住成个东京嘅，因为好容易嘅啫。讲真，喺东京能够揾到咁嘅位置唔系好多啫。 有咁高应该得都厅嘅 啫。系啊，你影咗成半个东京，跟住睇到东京铁塔，喺东京嘅建筑物里面，其实真系数得出嚟系嗰几座嘅啫嘛。 之后佢见到搞呢嗰间螺旋形嗰间咩，我唔记得讲，唔知嗰个学校叫咩名啊？嗰个建筑物咧，我唔知嗰个建筑物叫咩名啊？ 因为佢而家要做咗，所以同一天空下啊嘛，佢主题系，所以佢拣咗都厅。咁最好啊，梗系个最佳系巨蛋，因为系东京最高地方。 佢唔可以 Skytree 而家 Skytree 系 Far Away 出面咩？ 嗱，麻烦啲嘛 ，Skytree 始终佢唔系攞嚟做搞庆大型活动啊嘛，上面依个另一个问题啊嘛。同埋佢今次佢摆完就系同喺高厅附近揾一个开做埋演出小型演唱会嘅，所以佢今次都系 个演唱度搞就唔知啦。 小型 show 啊嘛，佢今次。就分咗三 part 咯，一开头就系大合唱，就揾埋几个有份唱过 FCO 啲歌嘅歌手做和音，而中间就系FAC 啦嘅主题曲 ending 就版本真灵三部嘅， 唉，原本系有 Lisa， 咁你冇你咁你如果小型 event 嘅话，你就唔会请咁多人噶啦， 又乱咯啊，原本系一大堆啊。 你咁嘅小型 event 咪而家变咗，咁你就一计，不过讲真，其实话少都唔算少啦，因为佢吉 嚟嗰个业，呢个算好大噶啦，佢揾晒全部中意玩中意飞系列嘅人，之后外带多个关子，好大噶，其实做得。 今次佢一来嘉宾算系最多嘅，即系连平时唔玩，但系。是非系列里面叫代表角色的关智一都请埋嚟啦，因为非系列里面，我真系讲真，佢系差唔多叫几个最代表性嘅声优嚟噶啦，差唔多几乎全勤噶啦，可以接近。 除咗呢个 Saber 之外， 系啦，HR 有佢份 ，Face 有佢份 ，FGO 有佢份， 叫 Fake Stranger 有佢份， 系啦，差唔多叫佢叫全勤咁滞噶啦，去到。 佢只不过冇咁多角色咁解啊嘛，冇似 Saber 咁样。 系佢基本佢，所以佢关，所以啲人问吓，都请关智咯。吓，你而家先请我先觉得奇怪啊！即系可能即系佢唔玩，佢自己投。我一有啲人赞佢老实就系佢话明，佢自己坦白就系我冇玩啊嘛。 喂，所以咪话咯，睇成个 event 睇佢系完全系沦外，佢完全唔知隔篱嗰几个做咩咁疯狂嘅，你完全睇佢冇嘢做到哇！ 嗰 只真 系轮外，咁佢冇，佢都坦白啦。咁我冇玩啊嘛，咁我都跟唔到佢节奏，跟唔到嗰班有节奏噶。其实就冇话佢啦，你睇见阿川晴同埋阿直田都唔出声啦。喺嗰段时间系佢几个发癫啫嘛。 咁唔系啊，咁上年游乐场嗰阵时，佢哋揾阿英姐孝宏嚟，英姐孝宏都可以黐两嘴噶嘛。佢纯搞笑啊，其实佢完全同讲飞机冇乜关系啦。 唔系咁英姐似，唔系咁一样嘢。英姐佢主持，佢中意功力一流啊嘛。系知道点样系点样插咗，即系就算明明唔知道，点都答两句嘴。英姐识几啲依个功夫。嗱，今次咧，首先啱啱说就佢最主要就是他公布，首先他所谓十大咩 event 就唔食，其实我啲咩十大 campaign 就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年都系咁噶啦。今次送石 首送啦，十大 campaign。 最基本就是首先，我觉得今次比较重点就是一改变咗送六方嘅做法，就以前咧就打任务送六方，而家但系问题就是你要打你攞晒所有六方嘅话咧，就即系由浅接由最易打到最难，但基本上冇人咁做嘅。 系啦，我始终我冇咁做先。 咁而家。咁佢而家就採用咗 打三場 quest， 系啦， 咁打三元區係都做到啦。咁起碼你因為有時講真，對於我啲老手嚟講，冇人打最易嗰個嘛。 唔係咯，你我都冇幾多人咁 desperate 想要六方噶啦。 唔係六方， 屌！ 六方間唔中到都要嘅，有時咧佢限定禮嗰啲限定禮裝啊。六方噶，六方其實都幾話唔重要都幾話唔重要，唔係嘅六方就要 但 要 就好難保喎。你每日就算打三十個，即係你要一張禮裝係成千噶嘛？ 喂，依啲通常都係攞嚟拆，唔係咁樣講。你打總火攞總火換六方好簡單啫。 啊，總火換六方咩？ 可以，金火可以換六方噶。 啊，係賣嗰啲總火嘅。 係啊，賣總火咯。 我從來冇做過呢個咩嘢，完全 都唔知。做得㗎，六方㗎。但係通常咧，當你拆箱，你拆箱拆得佢二三百箱嘅話咧，一萬幾千個方係走唔甩嘅。不如另一個管應，另一個話題啦。 你打二 fan 先至二拆到六方㗎嘛？但係你平時冇二 fan 嘅時候，其實冇乜幾可有啲六方可以俾你打㗎嘛？ 咁啊係，咁啊。 六方难储，一路都觉得六方嗰阵，我唔知啲人点解可以储上晒五张。 好简单，你拆箱咯，即系每年嘅金闪仔啊、圣诞仔咁样拆箱。当你拆到一百箱嘅话咧，六方就多你唔要啦。 有咁多咩？ 有，我拆 得都几凶狠噶咯。 我自己又唔记得咗拆箱，好似嗰次我唔知一百箱，好似唔止一百箱，好似百拆咗几唔记得几多咗。总之拆到我啲总之我就拆到啲 QP 用到顶拆到顶嘅。 哇！你可以拆到顶咁恐怖，系啊！你拆到会好怕，我只不过拆下。咁我嘅程度应该系拆下啊！我嘅程度应该系拆下就算啦。 唔系一百咩一百箱，基本上就三四亿度啦。你拆到顶嘅话，起码三百箱。 OK， 我应该未试过拆到咁顶。唔系应该。以你哋嘅標準嚟講，應該就咁拆下算。 因為第一次拆箱嗰時，我未用 CBA 系統，我係用下水霧撞拆啫嘛。不過拆箱真係好悶嘅，拆箱又快，不過做同一個動作好悶。不過另一個故仔啦。咁咧，今次咧就送石送得婆嗱講兇狠，我今次送即係每次週年活動送石送得好兇狠嘅。今次其實好似我又唔係話兇狠過上次好多。我喺上舊年係三百幾四百石到，今次四。 三百啫嘛， 三百石，今年四百几， 系咯，佢近挨近五百咁滞噶啦， 系啊，系 咯， 我自己数过，而家我我用咗90石，再加埋本来加埋佢送嘅，大约400石左右，四百零， 晶片咯，哦， 四百石咯，即系我而家啱啱好今日增本来我就应该好似我先我计先，好似四百度，应该唔够五百啊，未够五百，三百几四百啫。多過上次啲啦，多幾廿石到啦，即係但係佢係送夫婦咧 ，kit 卡嘢，你知，所以大致上其實個送嘅石就冇話特別多度嘅，因為佢每次都揾啲藉口送石嘅啫嘛。咁今次就再加埋kit 卡嘢，再但係又係啦，差唔多數字啦。咁因為重點咧就嗱，今次佢又加咗啲即係臨時送嗰啲夫婦啊嗰啲 kit 卡嘢，又唔使講噶啦。咁同埋取消咗好無謂嘅拆指認卡，因為你以前指認卡咧，你想拆咗嗰個技能咧，你用個特殊道具啊嘛，你取消咗，呢個嘢講得多鬼餘。 我唔知道你，我好少做呢個動作，我都係講得咁巧，你有一個指令卡，咁之後發覺我啱嗰個角色咪放落去咁樣嘅咁嘅程度，我以前冇理過嗰啲指令卡嘅。嘅能力究竟我嚟做乜鬼啊？ 唔係有啲需要嘅，即係話例如話解藥化效果啲，就係啲精德咁樣解藥化效果 cat 嗰啲，我俾用咯。尤其有啲雖然普通係幾用得著嘅，有啲就真係。咁咧，之前咧，其實之前開始就一大堆所謂叫能力角色強化，今次強化全基本上集中喺face day 角色度，強者越強系列。 咁幫 Heaven's Field 宣傳啊嘛，係 啊。 今个星期就 系啦，即系话 B 叔咁样，佢本来已经够劲噶，你仲要将佢嘅根性再加战斗续行再加多五回合嘅B 强化，虽然得20%，佢已经够强噶。跟住阿红阿外母咧嘅魔力放出就变咗全部变红卡，即系等你三红卡爆外打， 或者再同 Marley 夹嘅话就更劲啦， 系啊。打咁要強搭梅林咯。至於福袋方面，啱啱抽咗，報告一下先。抽咗2018年嘅結果，浸浸寶兒，阿陸維阿寶兒， 呢个 我未抽， 未抽， 我未抽。我发觉我唔够有常识啊！原来我未抽。 我啱啱先，我今日先买啫，我都系。因为我今日我冇有常识，全部系免费石嘅。头先我拆其他都系，我好耐冇增值啦。因为谂下呢几个月。因为真嘅，今次咧送石送得其实颇凶狠之余咧，今次出嘅五周年超人全国咧，有个其他真系叫做我嘅睇法就系、是，佢依几个月佢真系拉嘢拉得几紧要，因为虽然话 FGO 系养草期特别多嘅，但系五月佢本身五月嗰个合作活动已经延期咗啦，跟成个七月完全冇新活动合复刻再复刻。以前系佢，以前佢每个月系一个新活动，一个旧活动咁轮流嚟噶嘛。 系啊， 但系好简单啦。首先泳装活动复刻，跟住大澳活动，跟住咧就系CCC 活动简单复刻，跟住大澳活动复刻，三个活动连续复刻，你完全冇新活动，何况搞到咧大我成几个月，我系上一次货金我上一次货系放咗单系就拆就系 同 repair 人合作嘅活动，本来系啦，我本来谂住抽阿红叶嘅啫嘛，结果抽咗，结果撞咗出撞咗阿韩仔阿韩海佳一号出嚟。 OK， 不过呢个就唔重要啦。咁今次咧就所以就推出即系大卖巴又今次出咗五周年嘅超人全国，呢个重点啦。 嗯， 需就于外无失职制吧。 嗯， 艾托尼亚 Kessa。一出之后，全世界都系话呢个角色系打坏平衡嘅， 真系打坏平衡。我呢个都系事实嚟嘅。 系啊，劲到，我觉得系劲到过咗火 爆， 劲到系过咗火位噶。呢次系，首先讲宝具咧就三回合，一次就系、是、佢叫做咩？叫对缩正防御，简单形容就系咩？无敌贯通，无敌贯通无视嘅无敌，即系话无敌贯通嘅话对呢招冇效。就佢重点就系、是、佢就只限一次，三回合就一次。但系如果你 overcharge， 即系例如话你摆，例如话你overcharge 二就两次，三就三次。即系话如果你有本事抽如果你有本事补五，跟住摆第三个，跟住你补佢 change 嘅话咧。就可以话杀五回无敌，超离谱嘅五回合， 好离谱， 好离谱啊！呢个系跟住加 NP 加五十单人二十单人三十，睇先，我抽翻嗰个数字先。 今日好似都会， 我抽翻数字先。首先就系、是、全体加三十，单人加二十。即系话一话个别可以加五十， 系咯。 第二跟住咧，佢有蓝魔放三回合五十，又有黄金率咧，俗称即系就系、是、全 M P 率M P 率加三十最大， 系咯， 完全黐线嘅。基本上用咗之后咧，以前最难用嘅大功咧就全全飞天啦。但系好坦白就系、是，真系因为佢而救翻起嘅，好似低翻大功一个啫。因为我嗱，好多人系吹捧佢啦，新一代嘅三回拆关王啦，拆伤王啦。根据我呢两日用嘅感觉啊，我自己用啦，如果作即系泼一泼冷水，泼一泼拆抽咗术来无嘅冷水。 哦， 如果你用佢嚟拆做三回拆嘅话，即系黑圣杯，跟住两个伤来无战术。然后俾水武藏拆嘅话，系有一定机率，即系总火啊，有一定机率系打唔满嘅，因为总火关咧，啲嗰啲敌人嘅即阶咧系随机出现，咁咧即阶唔同咧 ，M P 率唔同，系有机会拆唔足，拆系有机会咧，要争咁少少，争少少拆唔到嘅，你要靠礼装去补。但系就是如果两回合都唔够嘅话咧，你就几起气啦，你就好尴尬啦，最后激死咗就即系我叫卡弹，即系开张卡弹。 嗯， 呢个问题唔单止水泳装冇撞有呢个问题，泳装尼斯都有呢个问题，都是有卡弹。差第二样吓，八十九 唔系、啊，头先嗰轮我咪叫一百满仔咧，即系佢会有呢个问题嘅，因为喂南卡嘅特点就系佢本身 hit 数比较少，同埋南卡除咗泳装泳装小莫之外，基本上佢嘅hit 单独 MP 率都比较低 ，hit 数低 ，MP 率低，除非去到好离谱嘅，即系例如话泳装外务。佢本身打完之后，基本上就保一都起码保40至40几嘅。 泳装 系啊，泳装泳水枪王咧，佢本身打爆完之后咧，佢 M P 加40嘅，我记得冇记错。 但系佢唔系，但系泳装唔系打单体，只系打全体嘅。 但问题就是，如果你谂住连发啊嘛，即系打大咗连发嘅话，泳装外务系可以连发嘅。但系问题就系、是，系得外务本身佢嘅宝具系有先天有呢个优势。其他系你会有冇即系嗱唔你会有冒险咯，同埋根据上次合作活动开始到之后大澳新增活动，近排营运佢嘅 MGO 嘅营运咧出咗市桥，就系、是、以前咧就333咁333嘅话，基本上要鞭尸嘅话咧要拆要三回合会三要三回拆箱系好容易啫，但系而家出咗咩咧221223412。即系三个打完之后再出个，咁你就你系啦，你要擦伤，即系话你想照高速擦伤嘅话咧，术外模咧冇想象中咁好，但依然好屈机啊！我重申，呢个系指纯粹喺讲擦伤能力嚟讲，佢好屈机嘅，同埋 我角度嚟讲，我纯粹睇角色嘅，因为唔完全唔理嘅机能呢样嘢。 喺擦伤嚟讲系好屈机，甚至我觉得系过火嘅。但系同埋佢真系叫保咗啊玉草前个功能啦，探阿摩个缺点咯。因为探阿摩其实最大问题就系佢冇补 M P， 佢要佢嘅宝具，佢靠宝具补 M P， 但系但系佢要开宝具嘅话咧，第一回合一开咧就浪费嘅，因为佢本身其中一个功，因为佢嘅最大价值啊。甚至可以应该咁就系探阿摩嘅最师傅嘅最大价值就系佢嘅宝具可以加快你嘅技能回冷却时间，暂时系唯一一个宝具有呢个功能嘅，其他嘅包括咗泳装黑傻就要靠技能，跟住靠月柱礼装，但呢样嘢都唔能连发嘅，但阿师傅咧，你宝具去得快嘅话咧，你可以连发嘅。咁佢加埋术外模就可以玩到接咩无限宝嘅无限技能无限宝嘅连发，跟住配上加王配上百尼六啊大公呢咧就真系强到变态，系真系南卡队飞天嘅。 南卡队之后系咪之后会有个好强嘅角色咧？ 我觉得唔需要啦，因为有咗佢。 单纯故事上可能后期有一个蓝卡好鬼死劲嘅宝具嘅角色，所以先要抌一个佢用蓝用用可以升蓝卡嘅 caster 啊嘛。 不过我觉得如果蓝宝具其实就系比较理气，就系因为蓝宝具蓝卡嘅角色，即系简单嚟例如话系大公啦，术一般术职啦嗰啲。其实蓝卡依个问题咧，就点解一定要搭黑圣杯，又系普遍蓝卡队攻击都弱嘅。你唔搭黑圣杯咧，唔好话鞭尸，就算你两次蓝魔放，加埋阿师傅嘅伴礼装加30咧，都系师傅伴礼装加30，师傅嘅蓝魔放有50，即系50，跟住再加埋术外模咧，嘅50咧就130。但系我喺我嘅经验嚟讲，如果 HP 超过40000嘅话，系有机会鞭尸失败嘅，即系如果系、 okay. 啊。系啊，鞭尸，因为你靠鞭，讲真，你靠鞭尸失败先可以，鞭尸先可以攞overkill 先可以攞加 MP 啫嘛。如果你唔鞭，你鞭唔到尸嘅话，你就卡棘住喺度啦。呢个系比较麻烦嘅，就系蓝卡队嘅狂迹得大功，印象中好少。尤其是全体功，我好似印象中我冇印象系全体蓝卡嘅狂迹全体功，好似印象中冇好似，单系。好似冇 哦，南卡嘅全体功 五星狂好似冇啊，四星狂印我谂先，四星狂印冇入冇乜印象。 四星狂嘅啫， 或者睇下先，因为我印象中佢 会唔会红在红在绿嘅咯？ 系呢个系比较理气嘅。我而家睇下先，因为我因为俗称风向网咧，佢应该有讲，有睇翻佢属睇翻佢相属性好嘅角色。睇下先。有个问题嘅，呢样嘢颇为大麻烦嘅，就系、是有几个宝具系蓝卡嘅宝具，但有个问题就系、是。佢即死，佢要即死，即死你攞唔到 M P 嘅，你冇变师嘅，即系例如系你，即系系阿尼托阿里斯啊，剑两仪式啊，呢两个咧就对唔住啦，你蓝卡嘅话，你变咗变师嘅，咁咁咧，我睇过啦，系啦，因暂时讲咧冇狂迹，暂时讲狂迹阿布全体宝具系冇嘅， 系咯， 单体就有，所以就好尴尬啦，即系如果你扫场，即系话如果你扫场嘅话咧，你冇一及你有唯一一个咯，几乎黐线，唯一一个蓝体狂击全宝具水着武装，限定嘅水着武装咯， 冇咯，水着武装咯，冇咯， 限定咯，就你死得啦，限定就即系佢点解我有个问题就系点解啲人我有一个好尴尬，一个好头痕嘅问题就系佢嘅限佢嘅优势佢好多同佢拍得住拍得即係同佢相性好嘅角色都係泳装。咁你就死啦泳装就。你泳装你泳装你难抽嘅泳装。你相比六卡嚟讲好简单就係六卡最容易边个啊狂蓝之狼。 六卡好多呀。 嗱狂 佢嗱。一岁到啦但六卡好多角色可以嘅。 嗱，六级五星，嗱五星有木木五星有白象，四星蓝有狂蓝斯洛， 咪卡玛， 有雪山神女啦，跟住仲有女武神啦，呢三个都系你搵住拆星。 红色咁样系绿色噶， 绿色加魔绿色嘅宝具嘅，即系嗰间就系、是你嗱，同埋就系蓝级先天性嗰间就系、是、系啊，咁你如果你类似冇属性双黑嘅，仲有吉拿可噶、斯拉克噶，但系。佢功力弱啊嘛，撞鬼变咗就好尴，变咗就呢个角色就好尴尬。越嚟攻击力你又唔系劲，你要靠你一定要挂黑圣杯，但唔挂，但系咧挂黑圣杯都有可能变失败，咁你就你啊啦。 打 M P 噶嘛， 因为你要靠黑圣杯去做边收，因为其实呢个你连发宝具，你要先决条件就系你嘅火力你足够overQ， 然后你 overQ 嘅 hit 数啊。蓝级本身嘅 hit 数偏低就唔系新闻嚟嘅，基本上都系两三 hit 两三 hit 咁样就死得噶啦。嗱，柯宝具里面两仪式啊、尼禄啊、文西嗰啲全部一 hit 嘅，跟住咧MP 率蓝级 MP 率偏低嘅实质系一堆嘅， 即系尼禄单体嘅啫嘛，好似 系啊，得唔系四星尼禄系全体嘅。 系全体，因为我冇咁多。 唔系五星，白尼禄就单体，但系四星红尼禄就系全体嘅。 哦 ，OK。 所以呢个就系啲人喺度吹捧佢，但系我喺度谂下就系、是，等先。基本上所有嘅蓝卡，因为佢本身三星蓝卡咧喺系统平衡上面，佢都会调低 M P 率。咁咧就、就算加两次黄金率，都系有可能唔够嘅。呢个系理气嘅。第二就系 M P 率低 ，hit 数低，能够鞭尸嘅数。点解水母藏点解佢咁劲咧？就系、是、水母藏本身 hit 数高，同埋佢本身同埋最紧要系 个能力值系斩多两下啊嘛， 同埋 即系斩 double 系咪斩 double？ 蓝卡 hit 数加倍，包括宝具。所以点解一话冲浪咧就系、是、嗱水着武藏本身有呢个功能优势，所以佢先有 hit 数。但系水着武藏我都试过试过打唔满，咁我其实呢个其实系宝，即系叫做咩？宝具连发冇想象中咁轻松，因为 咁狂嘅宝具嚟啦。唔系佢个咩都唔系冇咁多啊嘛。外贸个帮自己唔系帮自己补，帮自己有补 M P 有个补二十啫嘛。 嗱，反而 如果佢补四十嘅话就好劲啦。 唔得啦，就入唔得。嗱，反而水着你斯有好啲，就系因为佢本身能够吸队友 M P， 即系话就算你卡住咗咧，佢都可以吸，佢都可以接一弯。但系都系嗰句啦，水着角色全部限定，仲唔知几时复刻。即系话你 嘅啫，佢哋想 样啊！ 所以陷于一样就系咩？睇起嚟好过瘾，呢、這个色好劲，但系突然间发现到就系、是、你能够揾到嘅角色，基本上都系一啲唔知几时会复黑头嘅角色，会好舐气。 佢咪话咯，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系男卡好劲，故事上一个男卡好劲嘅英灵出现咯， 冠位咯。所以呢样嘢就比嘅，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暂时我嗱唔敢讲啦，因为始终又呢样，因为要真系等泳装活动睇下嗰啲高难度，睇下点拆，但系赞劲有一定劲噶，但系冇应该咁讲就系、是、佢肯定就系、是、五周年嘅绝对五周年人权角，即系计梅林之后另一个超人权角嚟嘅。 社长样又弱就人气角噶啦，唉， 系但系咪咁劲就唔敢保证。 再升啲啊！啲嘢嗰啲就强化，有强化 quest 咯，强化 quest 再啦，到时 系，不咪最紧要就系，反正今年送，反正今年复明送五星有孔明啦，我所有副职全部齐晒， 我争咩咯？我争 sky day 咯。 哦 ，sorry， 你等阿 C 阿 CBA 等佢复测啦。呢、 這个系啊，所以我咪抽2017咯，谂住 哦，呢、這个系啦，咪博一个嘅 CBA。 啲我发觉除咗2001睇先，我除咗第一年同埋2017嗰年之后，其他嗰啲我有得 OK 多个，佢送嗰个五星角我 OK 多有齐咁样咧，之后发觉好似剩得2017或者2015我需要抽嘅啫。 我就2018年就啱就系啱啱首先就系重复角唔系最少嘅啦。我就算重复咗，我都觉得冇问题嘅，即系话秦始皇咁样重复冇问题啊，宝爷仲好添。咁其他嗰啲我有加魔啊咁样，我计搏啊搏呢啲。咁我计，因为就拣一个就系咩，就算重复咗都唔伤嘅部嘅福袋啊嘛。 系咯， 嗱 系我成个 list 里面，我觉得我嗰边我最应该抽嘅2017咯。我2019同2020同埋。2019我净系得一个角色好啫嘛，我净系得死啦，唔知个叫咩名添，大鹦鹉啫嘛，好巨大个鹦。 哦，帝王花，我有帝王花。 我冇啫嘛，其他嗰啲我唔知点解，其他嗰啲全部有晒。 我系先先，我B B 我系 Sakura 系列，我系争换中 B B 啫嘛，我抽唔到，唔系严格嚟讲 B B 唔算 Sakura 系列嘅，所以理论上我系齐晒嘅。我抽唔中 B B 啫嘛， 永中即系竟然冇啊！ 系啊，我抽唔到啊！因为反而旧年咁样，我今年复黑，我抽咗水着尼利斯咯，我齐晒咯。 OK。 早见沙即盖一信，我齐晒嘅。 早见沙即 盖一信。系啊，依下屋即主我放弃噶啦。嗱系啦，咁最后仲要最后就补充讲埋就系、是。泳装今年泳装活动咧，根据蘑菇嘅日记讲法，今次咧就似乎系玩夏令营嘅恐怖古仔 ，Horror 唔知系咩嗰啲悬疑连环杀人案啦，定系鬼古嗰类嘢。听阿蘑菇嗰个日记嘅写法写出嚟就系、是，似乎系想要玩夏令营啲咩怪谈啊恐怖嘢。 系冇，我有三轮侍郎够啦，我觉得。 今次咧第一卡池咧就 等咗好耐噶，你谂下仲有水 着。嗱，第一卡池就系、是。四星嘅布伦希德，四星嘅色情小学生，即系魔衣。咁咧就五星嘅水着杀生丸，终于轮到佢啦。 终于呢个变态出现啦。 咁咧送嘅角色未知，佢就话八月中，咁冇意外，应该我入出街嘅时候应该开始咗噶啦，即系大约应该都系先今日几十一号，因为十五号左右就系十五号，最迟17号嘅。即系理论上出街嘅，应该个活动开始咗噶啦。 今个星期六，睇下先。 十五号咯。 佢应该至少有多一次FGO Cardia Lazio 之后先正式发表喎。理论上系，佢冇理由直接推出嚟嘅。 嗱，录音嗰日咧，我录音咧就系、是、八月十一号。咁正常嚟讲咧，应该嗱，如果 有噶咯 嗱，快嘅话咧，就听八月12号星期三就会有新消息公布，然后星期即系佢一定会有预告嘅。咁啊，星期五开，咁星期五14号咧就就开始慢咧。如果慢嘅话，就十七号开始，星期六放料。即系理论上只要20号之前 都仲系叫做中， 都笨喎、啊、件事。佢应该今个星期正式开始比较 make sense。 第二，但系算啦，佢而家落乱，同埋佢诶，唔系应该讲嘅，佢应该佢 啊，唔系可以换节啊嘛。 系啊，佢咁样佢因为讲系啊，佢讲我帮啊嘛。咁愚人节佢希望愚人节，佢应该所以今个礼拜入庄机会最大嘅。佢讲喺愚人节开始、 嗯， 其实每年都系愚人节噶啦，因为因为事兵安嘅就系以前咧就愚人节，但系经过咗两年前愚人节愚人节 committee 同埋同人节活动一齐撞埋一次惨剧之后，佢咪避咯、嗯，因为嗰时最记得嘅嗰次我系喺度喺 committee 排队，因为喺度打活动。跟住网上周围都系惨叫啊！喂，大佬啊，现实我又 commit cat，FU 我又 FU 我又 commit cat， 唔好啊啩，大佬。 有咩咁嘅嘢？ 撞正嗰时，我而家唔知第一日第二日就开始打活动。嗰时我叫个个喺度排队，一路排队，喺度打活动。系结果就经过嗰次之后就避咗啦，避 commit cat 啦，避要八月中。跟住今日 commit cat 就八月头嘅，咁佢避咁佢避咗八月中咯。 八月尾定八月中？ 八月中。 喂，中 啊！系啊，避咗佢啊嘛。咁 好似临尾个星期发生嘅，好似印象之中系， 系避咗活动咯，费事一避咁大家等你因为通常 commit cat 之后就系愚人节啊嘛，咁就会咁咧、嗯、就会俾有几日放假慢慢打嘅。今次我谂最快，即系如果冇意，即系如果顺快嘅话，听日星期三就会有十二号就会有新消息噶啦。 嗯， 咁大致上咧，今次五周年就差唔多，我就今次咧， 你有冇 download 佢嗰个咁嘅？表面上以为 R game 就实情上系阴 game 嘅， 冇啊，未有 iOS 版啊，得 Android 版嘅。 玩紧吗？ 我未得人多，我未得，我未 download 啊。 iPhone 喎， 我未有，我有啦。我头先我头先我见到先先，我先见到先先未有啊。阵间先，我阵间录音先。 FGO Watch 啊嘛，玩啲奇怪嘅阴 game 啦。 诶，佢啲奇嚟嘢，冇所谓啦，阵间先 download 啦。咁今次泳装一词好似我嗱，最后就讲下个人就系泳装一词好似唔系太我应该唔会太，应该唔会好似旧年咁，因为旧年好衰嘅。旧年咧，其实咧我谂住抽骑职卡米拉，点知咧卡米首先抽咗荧幕机，跟住撞咗三只水着武装，先最后俾我先出咗卡米拉俾我，顶佢个肺，结果我搞到冇胆要抽尼利斯。好就抽咗水只充填，咁结果今年我咪利用抽咗利斯咯。 哦，我好庆幸地全部都大概喺第一轮就，总之全部一两次十抽就俾我抽中晒头第一个铺咯。咁、之后喺第二个铺就我系需要充填嘅，但系出唔到充填，就一开始出唔到充填，但系出咗两张兔女郎王，王之后最后都出咗，即系总之我齐晒啦。结论上系。 哦，咁好啦，我争兔王嘅，虽然兔想要兔王，但系唔准花钱啦。今年就第一卡池赚完咗三个咧，冇特别想要嘅。即系我会抽，即系叫中咗是但一个，我都收姜噶啦，留翻低第二期，即系 中噶， 即系我睇下二期点先，应该我就我睇下二号卡池嘅情况，我先决定，因为其实我要嘅角色差唔多都冇乜嘢特别出晒噶啦，咁 冇啦，我哋玩咗五年嘅，有咩角？ 唔系应该讲就系想要嘅旧角，其实都差唔多，即系除咗水日暴力家啫。但系都冇乜可能啦，咁咪可能噶，因为根据过往传统嚟讲就系、是、佢会首先就根据有人统计过就系、是、泳装活动咧就首先一定有个一定有冇内角冇内念嘅冇内会负责一个角色， 定有阿华德 阿 Luke 一个角色，咁华德阿 Luke 今年就系杀生丸啦，咁暂咁二池应该会有一传闻就系冲田奥鲁塔就又系冇内念嘅。 唔系啊，我估唔系，唔系即系唔系唔知啊，我同个 friend 喺度估系挖得 Q 嚟咯， 有可能，但唔似唔知啦，呢样嘢唔敢讲，但 系但系佢二 friend 出晒两个冇雨公天啫， 唔知啦，因为有都有可能嘅，但系咧 不过集 分开三个嚟出，定系出分定系 冇 鬼乜？摆一齐出就唔知啦。 唔知啊，黐线上嚟，因为佢啲嘢又估唔到嘅。 有老婆咪有家姐，就唔会就阿妹都会出埋嚟噶啦。 咁系。但暫時講，我收到傳聞啦，即係人有啲內部傳聞就話係會係沖田奧魯塔，咁就應該冇內斂啦。咁即係冇內斂一個，華田奧魯塔一個，咁咧就會有，因為通常就會有一個初代啊，即係一開始實裝角色。咁暫時而家公佈卡池都冇嘅，咁應該會有初代實裝角色嘅實裝低升角嘅，即係有可能貝卡咩貝加嗰類咯，因為其實做好多低升女角未實裝冇出水著噶嘛。 Rider 或者咩 咧？系咯，系啦 ，R 姐做 R 姐到而家未出嘅 R 姐又系奇怪嘅 R 姐，因为理论上 R 姐作为最受欢迎 R 姐一个咧，亦都系啦， 又系社长念之后又系初代，冇理由唔出 Rider 嘅，佢又未有四星或五星，咁系时候出五星啦。 睇下点啦，這个就真系唔敢讲啦。好啦，咁今次到此为止啦，咁下咁咧。下個禮拜又講下，就收銀者就講下日本而家嘅情況。